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18集，火得一塌糊涂，几乎失传的机关锁。11月底，宋丽婷进研究院，引起了实验室的波澜。程温如跟程饶汉也都大略听手下提过一点。至于宋丽婷这样的人才，每年京城都会冒出来几个，但真正能够掀起风浪的不多。大部分家族都会选择在这凤毛麟角的人身上投资，广撒网。毕竟这行人有些真正干出了一番大业，有些因为工作途中得罪了人，半途夭折。宋丽婷在研究院掀起了波澜，已经有人注意到她，只是她只是在研究院的研究狂人中引起了巨大波澜，但在京城真正掌权人眼中分量还不大。毕竟她是成长中的天才，手中掌握的实权几乎没有，几个家族都还在观望她。除了宋丽婷跟研究院的事儿，每年几大实验室的考核他们也会关注。今年收录物理实验室的考核闹出很大的波澜，秦冉这个新人自然有不少人注意，连程饶汉的手下都多提了一句。那时候程饶汉的手下是带着观望以及抱着以后投资的心态提起秦冉的。撇开其他的不说，秦冉确实是京大最近几年除了宋丽婷之外十分冒头的一个新人了。当时提及这个新人，连程饶汉都有关注几句。不过毕竟还只是一个冒头的年轻人，程饶汉也只是吩咐手下盯着。此时听手下一提，他捏着资料的手有些发紧。 你这么说，莫非那新人就是秦冉？ 他想起来，当初手下跟他提这件事的时候，隐约说过他姓秦，只是当时他忙着徐家的事儿，没有怎么用心去记。书房里的温度显然已经低了下来，手下低头，好半晌后才缓缓开口：“ 是的，好。”果然前途坦荡。 若秦冉只是一个普通人就罢了，这种资质虽然能够引起程饶汉的关注，但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毕竟没有背景，在京城这个圈子里混不容易。可现在秦冉这种资质，依照程老爷子对他的态度，不出几年必然能在研究院混到管理阶层的位置。一旦混到了管理阶层，跟普通研究员差别就太大了。程饶汉捂着胸口，他胸口闷着一口气喘不过来。手下看他半晌没有说话，不由抬头看他捂着胸口的模样，大惊失色。 大少爷，大少爷，您没事吧？ 是， 程饶汉摇头，他双手撑着桌子抿唇道，看来他要加快速度了。与此同时，教场，程俊手中拿着个长戟，抬眸看着一脸跃跃欲试的几个年轻人，顿了顿，认真地询问： 你们确定要跟我打？ 他掂了掂手中的戟，挑眉道： 当然。我们今天去特训的时候，上一任教官说你破了历史记录。 一行年轻人疯狂点头。不远处围观群众： 施先生，您没事吧？ 一人看到施立明的嘴角似乎抽了抽： 没事。 圈子内，程俊悠哉悠哉地抬起手中的长戟，看着围过来的一众年轻人们： 六个人呢。 他若有所思地抬头。一分钟后，程俊手中的长戟转了转，又一把握住，走了几步，随手扎到教场放兵器的武器栏中，所路过之处，一众人唰的一声让开一条路。 果然三少爷跟基地传言的一样，很厉害。 程瑞站在秦冉身侧，秦冉没个正形的靠在武器桩上，他身上还披着白色的披风，正若有所思地看向程俊的方向。他没有见过程俊出手，刚刚莫名让他感觉有一点点熟悉，但具体哪里熟悉又说不上来。秦冉微微思索。 对了，秦冉姐姐， 身侧的程瑞又询问秦冉，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秦冉收回看程俊的目光，他看向程瑞，笑得散漫。程瑞睁大眼， 就是偶像24小时有好几个关卡，你怎么不去呀？那个射击关卡我看过金大的帖子，你当时军训实重时，你要是去了那个关卡，早就拿了射击第一名。还有那个小提琴关卡，你比田潇潇还要厉害呀。 程瑞越说越激动。 还有那个秒级绘画关卡，不好意思，我还发过你高中论坛，你在板报上画的也非常好看，怎么不去呢？还有那个书法关卡。 他列举了一堆关卡，最后遗憾地总结， 你要是全参加就好了。 其他就算了，程瑞非常想看看秦冉在基地传呼其神的射击，这个要是也参加了，在网上掀起的波浪一定比现在要大得多，秦冉会火到一塌糊涂。虽然他现在也火，程瑞因为这个已经遗憾了一个星期了。秦冉的手拢了一下披风，淡定地回答，因为人设中没有。程瑞偏头看他，疑惑道， 啊，什么人设？ 没什么。程俊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了，秦冉站直，他咳了一声，然后看向程瑞，复制了程温如的一句话，好好学习。程俊一边穿外套一边朝这边走过来，瞥了程瑞一眼，礼貌地询问，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 程瑞往后退了一步，程俊点头，这才看向秦冉，手指漫不经心地把里面的衬衫最上面的一粒扣子扣起，顿了顿，询问地看向秦冉， 先去找老爷子。 秦冉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了程俊一眼，才慢吞吞地点头，随意地嗯了一声。他还要回去研究项目，两人原路返回，还要路过梅园。这会儿陈家一部分不是在教场，就是在大堂里面聊天联络感情，一路上其实挺安静的，遇不到几个人。程老爷子的书房，程木紧跟着程温如来看热闹。陈管家把木盒小心翼翼地拿出来，装这幅画的木盒应该是精心打造的，因为有程温如口述的点翠在前，程老爷子跟程管家端详了好半晌，没有秦冉那么胆大的开锁，最后还是请了看管库房对此十分有研究的管事过来。 哎呀，这是机关锁。 管事看到这木盒眼前一亮， 哎呦，这种工艺我也只在历史书上看过。 管事小心翼翼地接过了木盒，拿在手中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开锁。程老爷子跟程温如等人都坐在书房，目不转睛地看着管事的手。程俊跟秦冉从外面进来。 冉冉，这是你哪个朋友？管事说光是这个机关锁工艺至今研究的人已经不多了，你那个朋友还会研究这机关锁？ 程温如看到秦冉立马指着这机关锁询问。听到这话，秦冉还没有什么反应，懒懒地靠在书房门上的程俊就看了他一眼，精致的眉微微挑着。程老爷子跟程木都从机关锁上移开目光，看秦冉的方向。 我也不知道。 秦冉往前走了一步，他看着管事手中的木盒，也没想通，为什么巨鳄要给他寄一个这样，看起来没什么，但还有一段历史的盒子。 他刚说完，机关锁一声轻响。管事没有秦冉那么粗暴，而是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机关锁。看到机关锁之前有被人强行打开的印记，缺口还很新，他十分心痛。 哎呀，这机关锁居然缺了一块，谁那么不识货呀？ 程木没说话，程温如也没有说话。程俊懒洋洋靠着门，瞥那管事一眼，平淡地开口：“ 您先看看那幅画。” 木盒外面精致，里面更为精致，铺着锦缎，里面是包装好的完整画卷。管事这才放下木盒，戴上专门防止古画氧化的手套。虽然他心痛机关盒，但用这般精巧的盒子装的画肯定不是凡品。他慢慢地把画缓缓地铺在长桌上展开，里面似乎是一幅山水画图。 山河万里图。 程木看着中间笔墨挥毫的题字，念出了名字。再看看旁边红色的印章，字迹他看不清，也不知道是谁的墨宝。念出来后，程木才看到房间内最懂这些的三个人，程老爷子、程温如跟管家都没有说话。他侧头看向管事：“ 这画有问题吗？”“ 没问题。” 管事有些恍惚。“ 那你们怎么……” 程木抬头：“ 不是。” 程温如看向程老爷子说：“ 爸，我们是不是还研究过这幅画？”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